11月15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耶，来到这个奋斗星期一啦。 为什么是奋斗啊今天？ 奋斗的原因是当即是现在话晒呢都已经去到11月。中啦，系嘛？十一月中，即系其实每个月份，我觉得个中间系最难挨嘅。你要睇住个银行户口仲有几多钱咧，你要计数你每日仲有几多钱可以食饭咁样咧，所以你就知道要奋斗啦。奋斗就有钱啦， 系、哦、收到咩呢排 ？O K， 要找数，要找数啊！ 呢、這个月好金，呢、這个月因为咧，嗱、即系有好有唔好嘅，有好多朋友做喜事，亦都有一啲朋友做白事，咁即係两样都会有少少心意啦。咁尤其即係而家结咗婚，好多嘢就係 double 嚟㗎啦嘛。咁你諗下 即係开心囉、 啊 yeah。 你去一单喜事，可能讲緊可能即係少少地即係公价，咁你 double 上就好金㗎喇 喎。 咁然后两单就金上加金噶咯， 系啊， 系啊， 因为真系嘅，近去到年尾十一二月嘅即系婚宴嘅数目非常之多啦， 系啊， 咁我啱啱呢个 weekend 都已经去咗两剂啦， 诶、欸、你哇，你一个 weekend 去两剂啊， 连续两日啦，一日做兄弟啦，一日做 MC 啦， 大出血、啊， 咁做 MC 嗰日都系一个好熟嘅中学同学啦，咁所以其实你连续两日噶咯，咁样，咁我心里边都庆幸过揾我做 MC 嗰个同学冇叫我做埋兄弟啦，因为如果咪就连续两日做兄弟啦，就专业兄弟咁嘅款， 其实你可以转行噶咯， 因为其实。好得意，我覺得每一次做兄弟又好，你參與一個婚宴，特別可能我哋 position 唔係淨係賓客啊，有牽涉到裏面做嘢咧方面咧，你係會好體會到嗰一對新人，你嘅朋即通常都係你嘅朋友啦，就係、是、你嘅朋友身邊圍住嘅嗰啲人，究竟係啲點樣樣嘅人？ 誒係嘅，係嘅， 包括佢嘅另一半啦、 啊，係、 這、啊、個，佢嚟嘅人啦、 啊，跟住啲兄弟姐妹啊， 嚇係啦，因為首先喺一個即結婚嘅一日一個 big day 啦，咁。都通常即係太太係會著緊一啲啦，咁我識嘅兩個都係男人啊嘛，咁另一半就著緊多啲嘅，咁咪有一個都自己著緊嘅，呢個作用，跟住你會知道呢啲先啦，咁、即係譬如做兄弟嗰日，大佬六點幾七點去入到新界。 哇！咁就是、你啱啱你啱咯，你唔使瞓觉咯，直接去啦。 我嗰日真系冇瞓觉啦。咁因为选择出门嘅时间就比较早啲。 O K。 咁但系选择嗰个早嘅时间，我唔知道可能佢睇过啲通性嗰啲啦，又或者想啲时间松动啲，唔想咁晏啦。咁你已经大概会知道哦，佢安排一日嘅行程嘅时候，究竟系一啲超啲嘅人啦，好着紧啦，系啦，定系支持你？你 feel 到个性格噶啦，咁样大家。咁但系我咧最。跟住最大感受係嚟嘅賓客嘅，咁其實你兩晚嘅婚宴連續兩晚、其實你已經可以感覺到嚟嘅人嗰、那個 好唔同啊嘛，可以 係啦，即係譬如第一晚嘅係大家係超級興奮啦，同埋好中意敬酒啦，同埋不斷敬酒， 好中意敬酒定係中意飲酒？中意灌人飲酒啊， 係啊，即係敬完咪飲咯，咁係，但係開心啊嘛， 但係大家要記得嚇量力而為 啦，始終係人哋嘅婚宴啦，係咪先？即係你會見到係可能九點零十點，即係食緊啲雞都未上嘅時候，已經見到啲人紅卜卜啦塊面，跟住有啲行路搖下搖下啦， 係 已經。 唔系，我想讲我见过一个最夸张嘅咧个 case 系喺个婚宴开始之前，即系通常都系啲新人喺度同喺台上同大家影下相咁样，咁等开席啦。喺呢个时间点，我已经见到有人咧晾起咗副眼镜啊，咁样晾喺个额头上面。 我都识有个人成日都系咁过， 咁咧就即系每一次都会见到有，总会有一啲朋友系特别系开心啲，咁呢个都系好嘅，即系喺呢个兴奋嘅场合系应该喜庆啲嘅。 同埋一围里边有时。即係你行埋去咁樣，即係勾水吹咁樣啦。咁你做兄弟有時都會噶嘛，即係幫下手，幫下新郎頂酒之類之類咁。咁你都會聽到就每一台特別嗰啲可能係同事之間咧，咁佢哋平時可能星期五晚都已經會出嚟飲下嘢或者點樣，即係唔係嗰啲好生疏嘅同事啦，你知道，佢哋都會。 都已经知道有一个共同攻击对象你完全感觉到 是好恰嘅，系嘛？ 因为可能佢嘅酒量比较浅啦，同埋可能佢唔知啊，饮到咁上下好好睇啦，嗰个状态好睇。 你啲好兄弟， 又或者可能系本身唔受欢迎啦，我唔知啊。 O K， 但系佢哋就会讲嗱呢个啦，呢、這个啦，呢、這个咩咩歌啊，呢、這个咩姐啊咁。你都知歌前歌后，即系 三分险噶啦嘛， 都系三分险啦。咁我呢啲好简单嘅啫，作为兄弟，梗系纯粹推舟啦。 系， 奔下开心，你想钓做啲咩，我咪跟咯。 系啦，奔下开心，主人家又自然开心噶啦。 系啦，咁但系你就见到哦，原来呢个朋友本身比较中意，即系可能少咗两杯啊，系啦，中意嗰种嘅话，你会见到佢嚟嘅朋友啊、同事之间咧， 都 佢哋都好 eager 去做呢件事。 系，同意。 你从佢嗰晚为呢个酒席准备几多箱酒，你就大概知道。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喺呢啲喜庆嘅日子或场合入面咧，就算系讲紧饮酒，都有唔同嘅氛围嘅。 系， 即系有啲系真系高雅少少，即系攞住个红酒杯都要晾翻三五分钟咁样先嗒一口咁样嘅。有啲就无论是什么都好，总之是酒精就放在我的口度先啦，这样的。 或者有一些就主动攀谈的，你会见到周围是那些可能中高层的就会啊喜欢。 是啦，认识下人啊。 是啦，或者去即是同不同的下属那些即是喝一杯啊这样。那你就会见到哦那种生态，特别他做哪个行业你都会看得到。 会啊。 是因为那晚大家一进行商界很正常啦，即是做银行啊诸如此类那些， 是 正常啦。那就去到另外一晚啦，咁呢一晚咧，咁我觉得系好大感受，因为我呢个中学同学由我识佢嘅时候到而家咧，佢都系一个啲嘢好 well plan 嘅人，同埋佢定实咗啲嘢咧，佢一定会做到嗰啲嘅， 特 殊叻嘅， 严格执行， 系啦，打机又叻嘅，咩都叻咁样样啦。咁所以喺嗰日佢嘅 run down， 佢 set 嘅嘢咧系 set 得非常之 完美 run down， 完美啦，精准啦咁啊。嗰、那個精準， 嗰個精準 唔係佢寫出嚟好精準，寫係人都寫到啦，而係佢成晚 run down 所有嘢，我真係好少可以準時開席，準時上菜， 好勁喎！ 係即係真係，我真係坦白講未試過，因為有陣時客觀環境啦，你 weekday 星期五晚咁，大家放工過嚟，你啲交通你知㗎啦， 係啊， 咁星期六我覺得 kind of 係好啲嘅，因為大家多數都放假， 係 咁個時間會鬆動啲，再加上星期日又唔使翻工咧，嗰、那個狀態會好啲嘅。星期日你始終要鏡住第二日要翻工咧，咁你盡量快啲搞掂，咁大家就翻屋企休息啦。 係啊， 咁所以能夠準時開始都不得止啦。而是去到影相，通常每一次一个婚宴咧，影相是容易混乱的 啊， 系啦，咁你知可能四大长老又捉啲朋友上去啊， 哎，影多张，哎，咁样分开两批影多张， 系啦，咁你始终人又多啦，咁但系因为我呢个朋友好得意，就系佢一个咁 discipline 啦，同埋佢好啲嘢 plan 得好好 系 嘅一个人，所以佢嚟到嘅朋友唔知点解咧， 都系 好啱数嘅。即系你嗌咧，佢识出嚟嘅。有啲唔系，我哋嗌极佢都唔知道自己要出嚟。 或者推推拱拱，哎，你行先，你行先，哎，你影先，我等埋嗰、那个，我等埋嗰、那个。 老实讲，影相个 list 都基本咁长啦。我影到可以 underrun。 哇！ Underrun 动啊 ！underrun 到系可以开麦讲嗱，我哋都仲有差唔多半个钟嘅时间咧，新人先送客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单独同新人影相留念，可以出嚟排队啦。 哇，好好啊！ 系可以 underrun 之余，可以俾人出嚟影相留念啦。仲可以影晒。仲有时间静，再慢慢出去门口度送宾客。 咁好叻，因为你都知道咧，而家呢啲时势咧，其实都好紧张噶嘛，啲时间系可以好冚冚青咁样咧，即系嗰个炒饭都未食就已经冚冚青，又要上去影埋几张相，跟住又上甜板，跟住又准备敬酒啊送客咁样噶嘛，可以 underrun 系。好嚴格執行，仲要佢連佢啲朋友都係好知道佢呢個性格，去配合佢嗰下勁。 係，我覺得後者係最緊要。即係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你身邊識嘅朋友總係會咧有一啲共同嘅特質。咁係啊，咁即係如果以個人自己搞婚禮，唔係揾 wedding planner 嚟，我呢個朋友算係自己搞起上嚟係最啲嘢 well plan 最細緻嘅話，所以佢嚟到嘅人都係一啲最好最配合嘅咯。 我可唔可以好奇一下，就係嗱唔講都得嘅，但我好奇一下本身呢位朋友做嘅行業係啲咩先？係咪都係一個好需要啲嘢係好 well plan 嘅一個行業嚟嘅先？ 我覺得都唔關 事嘅。 唔關事嘅。 佢本身個人係咁樣樣，即係佢讀書時候個人已經係 OK。 佢亦都唔中意人哋破壞佢個 plan 嘅，即係個 plan 好咗。咁因為佢已經讀好曬啦嘛，咁你唔好太多即係。太多咧臨時發生，要佢隨機應變就唔好啦。咁即係佢寧願前期做足曬，佢一個咁嘅人嚟嘅。 但係咧呢一啲嘅朋友咧，即係幫佢哋去搞婚宴咧，做兄弟就特別舒服啊。 嗯， 因為你真係唔需要點樣有啲咩執生嘅情況，你都知道做兄弟姊妹最慘就係經常都要因應住個時間要執生啦，點、樣去指示大家啲賓客啊、啲攝影師啊，要去邊一度先做啲咩先。佢如果可以咁 well plan 咧，其實做兄弟真係好舒服噶。 呢、這個我有少少、 保留， 保留嘅原因咧，但係呢個唔關個新郎哥事。 而 我覺得做兄弟或者姊妹咧， 係 其實係需要接受訓練， 因為 基本嘅 training， 因為你真係會見過有啲兄弟姊妹，佢唔理個 run down。 係啊， 因為譬如我當啦，晏晝大家一般去飲啊，七點鐘、八點鐘開席啦、之前前期咩 decoration 啊，可能你要攞物資 ，blah blah blah。咁你 run down 咧 ，remarks 可能已經分配咗，哦呢位兄弟咧就做 A B C D， 嗰位姐妹就做 E F G H 咁樣啦。有啲人可以唔理嗰份嘢噶嘛。 係，佢哋好唔熟噶嘛，完全都唔知道。 同埋覺得冇乜所謂噶嘛，因為做兄弟都係嚟幫手。即系 喜庆下啦， 接新娘帮手 场啦， 谂住做兄弟就做掌上压同埋顶袖啫嘛，其实唔系就咁简单， 冇错。一个好嘅兄弟一定唔系咁样啦吓，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即系做兄弟姊妹啊，都系要有基本嘅一啲学习，知道其实你嗰日嚟真系嚟做嘢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做兄弟姊妹嘅 training 好緊要啊！即係通常揾兄弟咧，你最緊要就係問嗱，你有冇經驗先，有冇幫人做過兄弟？ 嗯、 通常同你講，我從來都冇做過兄弟嗰啲咧，盡量可以揀嘅話都唔好揾，因為通常佢都會全日你就係見到佢企喺度，就學你話齋，淨係負責做掌上壓啊、飲兩杯啊咁樣咯，其他嘢佢全部都會唔理嘅。 因為你係好靚仔咯， 係啦， 擺喺度攞嚟氹啲姊妹啦。 都 即系你靓仔到咁， 都得。但系我会咁讲咯，做兄弟一定唔会靓仔过新郎咯，一定拣一啲唔好靓仔过自己嘅咯，系咪啊？ 一系咧就识揸车咯，有架车可以做车手。 呢、啊這个紧要，呢、這个好紧要。 系啦，一系就佢可能佢冇做咩嘅经验嘅，但系佢个人好信得过咧，你揾佢做伴郎，佢由佢全日就跟住你嘅啫。 系。 咁就得噶啦， 系啊系啊， 一系做呢一种咯。 我都曾经咧试过第一次帮人做兄弟，我都系乜都唔识噶。我最后俾人编排嘅工作就系、是、你喺隔篱帮我影啲相得噶啦，但系其实有摄影师噶。你谂下嗰个人几了解我，几唔信得我个，佢先会安排我做呢一样嘅步骤啊！ 佢又唔想伤到你自尊心， 系啦，佢又唔想伤到我自尊心，系啦， 就唯有俾一个 系啦， 已经重复咗岗位俾你。 所以想起我而家都觉得好唔对，好对唔住嗰个朋友。我觉得我系咪应该要检讨下自己，系咪我平时真系唔够叻咧？咁样 好啦，好正啊！你嗰个 friend， 我好 了太了解我。 你都嗰啲岩蚕佬嚟噶啦， 唉，好明显啦、 啊。但你搞自己嗰个冇事啊，都但系 因为我啲兄弟好劲啊嘛，同埋我嘅 MC 都好劲 ，MC 波盛介绍翻俾大家。 好啦，我哋听歌啦都。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廉价直率，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制劣根已经弯弯到缩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暂时养分，暂时纪念品。通常嗅觉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

wish you were here tonight. We could 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陷与美好，而未来最惊早退与迟到。随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仍能好。然后多一段先出走也好，道别太早，谁对着谁信不会老，想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个时间上错。 他两年前已经创作的作品，同这首歌再次面对自己同家人关系的过去。有时很多可以揀，但家人就没得揀的。所以近来这位朋友今年的 project 都是源自于他同家人的这个故事。 人生

旅点，来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超新星经济加冕，旧有的束缚这么求变，喧哗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需要买力扮乖，前天最坏， 创新的期待， 追上世界新生态，就学习如何趋乖，心中失声。 累积到一啲欣赏佢哋嘅人，成立自己嘅石山派啦。佢哋系石山街，先一次新闻报道啊。 双方又同意建立日美商业同工业伙伴关系，以加强两国经济嘅竞争力。美国前特朗普政府2018年以保障美国就业及国家安全为由，向进口钢铁同铝材分别加征25%同10%嘅关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方希望美方取消关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方希望美方取消关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住友爱村嘅坏车拖走咗，咁第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龙富路接近龙门路，咁亦都影响到咧龙门路去青山村方向近住湖翠路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翻去龙富路反方向咧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咁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新墟街市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车龙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三成。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嘅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弥敦道因为水管急收，弥敦道喺深水埗方向而家近住北京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如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锦田八乡路尖峰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群，外卖都是想开心啫。

多谢晒，多谢晒。 系啦，咁啊，同时间咧，我哋亦都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哋嘅， 冇错。 正喎、啊，你哋接招喎、 啊。系啊，系啊，啲无聊嘢嚟噶， 准备好我哋。 我想我哋喺榜度耐啲，你哋谂多啲吓。 好 啦，好啦， 系啊，好，每次都谂啊，咁样。 One promise 再直卷， 乐迷唔使啰啰挛， 听平凡人的自转， 唔怕路途长或短啊。 哇， 尴尬咯，尴尬咯， 我后面有啲呜呜声，因为你搞到 我哋请咗好多现场观众上嚟直播室嗰度， 系咯， 系啊， 就系特登请佢哋翻嚟欢呼俾你哋听咯， 系啊，我叫你大声啲啊， 哇， 清唔清晰啊？ 一班球迷咁啊， 系啊， 系 啊，喂，咁 但系有 Anton 同你哋 battle 啊，所以 我知啊， 下次佢哋搵啲押韵同你哋。冚过 喂好 啊, 好啊， 我就系见到啊，啱啱、应该呢个 weekend 系咪啊？喺现场演出 Anton 嘅风头好劲喎 ，rap 嗰啲 非常开心。 系咯，可唔可以都讲下？ 你要睇翻。 系啊，有冇得讲下？即系 Anton 佢由即系作为鼓手，跟住而家即叫做喺乐队里边转咗另一个 position， 成为一个 rapper。咁跟住之后再去到有啱啱 weekend 演出咁样，都轻轻讲下，即系大概系点样样咧？ 我都想即系。恭喜我哋嗰首歌喺榜啊，同埋都恭喜我哋自己，其实好开心。 系， 因为都即系真系揾咗过一年以上啊，即系个方法，究竟点样可以同 Anton 再喺同台演出咧？咁样咁直至我哋揾到佢 rap 嘅呢条出路咧，咁但系因为未真正喺 live 度演出过好多首歌，咁都唔知道其实 work 唔 work 咁啊，亦都唔知道观众嘅反应。咁即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嘅个 show 咧，咁就佢一共 rap 咗四首歌，其实佢准备有五首歌，有一首歌最终我冇玩到。咁四首歌都好好，佢完全冇錯，同埋你睇翻啲片咧，佢係就算你 play 翻慢咧，佢啲字都好清楚，佢好多快嘴噶嘛。咁然之後咧，你都聽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成功啦，揾到方向啦。咁然之後，最終我哋唔需要再三個人喺個台度，我哋終於可以四個人喺個台度。之餘，我哋仲係平排咁演出，跟住好多互動咧。而家係非常開心咯。 好開心見到你哋齊人再一齊演出， yeah. 但係咧最初去諗即係幫阿 Anton 去諗即係 rapper 呢個定位係其實係佢自己提議定係你哋有邊一個幫佢諗到呢樣嘢咁樣噶？ 其實我哋都開會即係 brainstorm 咗好多方法嘅，即係譬如我哋有 brainstorm， 不如我哋轉咗做 Anton 可能淨係用腳去踩一啲，我諗佢淨 research 過咧，我 research 我頸做咩淨我打嘅啫，咁又得，咁又佢。trap 啊，各样嘢啊，变 DJ 咁样，系即系揿个掣咁样喺度摁，我哋都谂过。咁但系即系咁，佢又冇理由成日揿个掣喺度摁啦。咁跟住就变成唱歌啦，又去唱歌啦。咁但系因为唱歌真系对佢嚟讲太新啦，咁变咗佢就都我哋觉得效果同佢自己都觉得唔系好满足咧。我哋就试埋 rap 之后就发觉，因为可能佢哋都讲系鼓手，即系佢哋啲 beat 咧。我平时出 show 前后，以前佢仲打鼓，佢成日喺度好似 beatbox 咁样。 系。 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嗰樣嘢佢套翻啲字落去，再加埋啲高低咁樣，咁我哋覺得好好個效果，好似好幾成熟咁樣。 咁但我想知道，因為我睇咗少少片段嗰啲咧，係會揾翻你之前啲作品，可能喺裏面會有一段就俾佢去 rap 啦。咁其實嗰啲詞啊，嗰啲 lines 嗰啲係咪一齊諗定係佢自己解唔曬？ 佢自己落就我哋一齊度嘅，係啦。咁同埋有時可能有啲啲音嘅高低啊，咁力量啊，咁我哋一齊近排都成日去研究。咁但係主要全部啲中文詞咧，都佢自己去填咯。所以其實真係好佩服佢。 哦，其實咁即係叫之後 One Promise 嘅一啲現場演出又好，或者一啲歌嘅元素，而家其實叫多好似多咗一把劍咁樣樣，係多咗一種玩法噶咯，叫做。 係，我哋最近我哋即係變成咗即係 OP 2.0，即係有一個好唔同嘅 image。所以我哋上次即係訪問都透露過，我哋可能會係一個新嘅形象咁樣。咁同埋我覺得佢可能開始可以上騷動做主持啦，因為佢都可以好多押韻。 同我哋 battle， 你需唔需要啲客席主持我埋佢？ 我驚我輸俾佢，我輸硬啊應該。 佢本身又有做主持咧，係啦。咁我諗而家呢一個嘅 One Promise 嘅進入另一個階段嗰一樣嘢，都我覺得而家呢一首譬如平凡人的自转嗰种，即系嗰个，我觉得个感觉其实好似都几相呼应。大家点样继续向前行，哪怕每个人有自己故事都好，你自己有冇即系有咁嘅感觉咧？其实 真系，我谂我哋四个都好感动，即系咁啱又出咗呢首歌啦。讲紧即系之前都讲佢由一个平凡人好努力练鼓，跟住即系变成一个唔平凡嘅鼓手，跟住咁个天要佢患上骨枯，跟住再次变成翻一个平凡嘅人。咁即系我哋点样面对呢件事咧？咁我哋都冇谂 即係可能我哋本身就諗住啊，咁佢可能可以喺同船面再彈翻股係最理想啦。咁冇咁熱血同埋冇咁 dramatic 啊，成件事。咁或者佢可能變成唱歌都 OK， 咁但係佢竟然變成咗一個 rapper， 我覺得成件事真係佢自己都講嘅，即係佢三十幾歲先至開始學一樣叫做全新嘅嘢。咁其實佢可以唔行呢一步，咁各樣嘢嘅原因之下，佢嘗試跟住，其實佢都好短時間，兩個月。一兩個月內其實他就做到這件事，咁觀眾都覺得好嘅，咁我覺得這樣嘢就係好似真係正正係呢一首歌咁啱喺呢個時間出現，就好似係為咗我哋呢一個故事而寫咁樣咯。 係，所以再次恭喜你哋呢首《平凡的自尊》喺我哋榜上面，亦都大家一齊可以迎接《One Promise 2.0》啦，謝謝你啊！ 好啊 ，thank you， 多謝曬你， 再次恭喜你啊 ，thank you， 拜拜，唔該，問你， 拜拜，拜。 每个童言太观众，眼睛年轮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佢哋啦，佢哋 One Promise 啊，咁喺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呢个星期咧排第十一位嘅。有呢一首派来作品叫做《平凡人的自传》啊，咁呢个时候我哋就会打俾第二位要恭喜嘅朋友啦。唔知啊，佢而家做紧啲咩咧？会唔会做紧功课咧？ 好大机会。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啊？ 我哋唔系诈骗电话，你唔使担心。 系啊，芝芝，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尘啊。 你好啊。 哦， 系你做紧功课， 你系咪做紧功课啊？ 系啊。 哦，系啊。 但系我唔系，其实我系温紧书。 哦，你温紧书啊？考试啊？呢排系咪啊？好似。 冇错。 哦，温紧咩科啊？而家 温紧 TNL。 哦 ，TNL 系即系 生活社会与防疫，好似唔系科技生活与防疫， 哦，咁咩 technology and 咩嗰啲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 ，technology 哦，有冇功课唔识要问啊？ 诶，暂时未， 暂时冇。 听朝就要考呢一科啦， 后日。 后日哇，好紧张。 咁我哋唔阻你咁耐，其实咧，我哋打电话嚟咧，谂住将一个消息话俾你听。 系你有个试都考得好好啊，因为 系啊， 竟然 系啊，就系、是、你嘅派台歌《真话的清高》咧，喺我哋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呢、這个星期攞咗 number one 嘅 冠军， 恭喜你！ 好多谢你哋。 有冇啲咩嘅多谢说话想讲啊？ 等我谂一阵先。 好啊，喺你谂紧嘅同时，我哋仲有啲嘢送俾你嘅，其实 你可以多谢一下啲 Miss 啊，啲都得嘅， 多谢啲同学啊，嗰啲 系啦， 系啦，因为我哋每一次都会有几句押韵嘅嘢送俾即系接通电话嘅朋友啦，系啦，咁我哋准备咗几句押韵嘢送俾你， 系啦， 系啦，咁我哋就嚟， 系我哋而家送俾你啦，本周第一严明 希首次冠军，要恭喜， 好多人都关注你， 真系星梦嘅传奇。 我都好紧张啊！你第一次冠军， 系啊，我哋配咗啲掌声俾你啊！ 好啊，多谢你哋。 系啦，我哋就呢几句嘢叫做祝贺你攞咗呢个 number one 啊！咁有冇啲咩嘅说话多谢啊？谂到啦， 有谂到 嚟。 好，首先多谢香港电台，然之后多谢香港电台播我嘅歌。即系所有嘅节目同埋 DJ 啦，好多谢你哋。之后多谢公事，多谢词曲嘅编监，即系多谢监制啦，同埋田前先生。 系。 我系一个新人，所以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地方，请大家见谅。同埋我都知道，因为有一个梦想啦，所以要好多人嘅帮忙同埋。系咯，帮助我，所以我会再做得好啲，同埋多谢 fans 们，多谢中意听呢首歌嘅所有人，系多谢大家嘅中意， 系好嘅，多谢。 系咪好？系咪好高难啊？平时喺学校啊，考第一都唔使讲咁多嘢啊，考 oral 都唔使讲咁多嘢啊。而家哎呀， 我都未试过攞第一嘅感觉， 系嘛？ 而家试到啦，攞第一嘅感觉。咁但系头先虽然你都有讲话啊，即自己系新人，但系咧我都见到你已经成为叫做师姐咯，即之后已经即新一季有啲新嘅参赛者已经 系啊， 系啊，你有冇突然间觉得自己我好似唔同，即嗰、那个嗰、那个身份上面已经唔同咗啦，已经感觉到 好奇怪嘅感觉，即系觉得系合理嘅成件事，因为始终第一季系即系点样讲咧，即系第一季系做先过第二季噶嘛，所以。叫我师姐都好正常咯，但系又个感觉又讲唔出边度奇怪咯。 可能因为自己年纪轻，叫做新人，可能啱啱先开始摸索紧音乐嗰条路，但已经俾人叫师姐咯。可能系因为咁， 好似差唔多系呢种感觉。 有冇已经谂定有啲咩说话要即系可能教导下新嘅同学仔咁样啦？即系 我都谂到一句押韵嘅嘢啊，好似 喂嚟啊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我想听啊嚟啊嚟！ 我哋 battle 一下。 好啊嚟啊嚟啊！ 即系。呢一句说话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即系进步、努力咁样嘅，就系、是、我准备啦， 等紧啦。 一朝一夕，努努力力，天下无敌。 好嘢，好嘢。 好多人俾掌声啊！ 系，听唔到好多人俾掌声你啊！咁你都系咯，系啦，即系你嘅音乐上面而家成绩好啦，咁亦都你头先都话温紧书，咁都加油啊，努力力啊！ 两样都俾心机啊，两样都攞第一，好冇？ 好，多谢你哋。 好啊， 你下次教翻我嗰啲 technology and TNL 咯，我直 接 TNL 系 TNL， 你下次我会问翻你。 好啦，再次恭喜你啊，朱志，唔再粉丝啦。 加油， 拜拜。 共个晚餐，习唔习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拳头。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甜蜜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再次恭喜之前袁咏熙啊，咁佢嘅《真话的清高》呢首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亦都系我哋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五宗涉及 N501Y 或者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检测结果待定。六名患者都是男性，年龄17至68岁，全部患者早前都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中一名24岁患者上个月初抗体检测呈阳性。患者分别从南非、德国、阿联酋、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来港，两人在检疫期间确诊，其余四人抵港的时候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政府统计处出版的《香港统计月刊》发表专题文章，显示香港居民趋于更长寿。在1986年，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74.1 岁，女性 79.4 岁。到2020年，男性和女性的相应数字分别增至 82.9 岁和88岁，显示在这个期间的死亡率大幅改善。统计显示，在扣除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影响之后，香港的标准化死亡率由1986年的每千人有 10.5 人死亡下跌 43%， 到2020年的每千人有6人死亡。在1986年至2020年期间，初生婴儿的死亡率的改善最显著，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分别下跌 71% 和 81%。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因应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难民危机，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有方大同的《天气先生》收录在他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很有趣，影响我很深的 R&B 作品，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爱情作品来的。 Your face will be the reason I smile, but I will not see what I cannot have forever. I'll always love you.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Oh, you played me dirty. Your game was so bad. You toyed with my affliction. Had to fill out my prescription. Found the way I'm a beat. I had to set you free. 带嚟有 Maxwell 嘅 Pretty Wings。要知道咧，第一个开始令我搞清楚什么是 R&B 嘅咧，就系方大同啦。咁但系亦都往后嘅时间入边，我就好中意听呢一类型。好有 America Top 40感觉嘅。 大佬 R&B 作品。 Ever since the first moment I spoke your name, from then on I knew that by you being in my life, things were destined to change. Cause love, so many people use your name in vain.Faith in you sometimes go astray. Love, through all the ups and downs, the joys and hurts. Love, for better or worse, I still will choose you first. Oh, oh, oh.To know you, longing for your kiss, for your kiss, touch, your touch, feel, for your essence. Many nights I've cried from the things you do, felt like I could die from the thought of losing you. I know that you're real, with no doubts and no fears and no questions. 有 Music Soul Child 嘅啦，亦都系因为方大同嘅关系啦，好喜欢佢呢啲好苏灵嘅柳音。 쉽지않죠바쁘죠왜이렇게까지해야하나싶죠바라는게더럽게많죠 그렇죠 쉬고싶죠시끄럽죠다성가시죠집에가고싶죠집에가고싶을거야그럴땐이노래를초콜릿처럼꺼내먹어요이걸매일아침점심밥좀챙겨먹어요그러면이따내가칭찬해줄게요보고싶어많이좋아해요더많이 하나 주고 싶어요 사랑 사랑 비슷한 걸 해요 어쩌면 정말 사랑해요 배고플땐 이 노래를 아침 사과처럼 꺼내 먹어요 피곤해도 아침 점심 밥 좀 챙겨 먹어요 그러면 이따 밤에 잠도 잘 올 거예요 yeah. 힘들어요 아름다워서 之后慢慢咧就除咗一啲欧美嘅 R&B 作品之后，亦都涉猎开始听一啲系日韩嘅 R&B 作品，包括啱啱有呢一个 Sion T 嘅 It， 而之后亦都俾我遇到佢，人称日本嘅 R&B 鬼才，系清水祥太。 何も言わなくて分かり合えるそうね時が流れても色褪せない二人お互いの夢に向かって走り出す会えなくなること少し怖いけど電話一つで会いに行くよ支え合うことを約束したからyou ないけど電話一つで会いに行くよ支え合うことを約束したから約束したから負けるな、もうずっとそばにいれないから不安で仕方ないよって君に心配かけたうまくやれるよあの時の言葉忘れてないから 樣喺唱法上邊都係深受靈魂樂嘅影響，有佢清水祥太嘅呢首作品《Soulmate》，即係同樣時間騷動音樂再見。